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萱草，你小时候有没有过很多奇怪的幻想啊？ 奇怪的幻想，那我要好好想一想了。一想一想就很多，因为我开始要纠结我要讲哪一个幻想。 对啊，小时候就觉得，哎，我到底是考清华好，还是考北大好？ 没有，我以前就在想，我到底以后长大是开服装店好，还是卖烤串呢？ 想得够实际的你。我们那时候就想，我是要当科学家，还是要当一个这个艺术家呢？那时候真的是太幼稚了， 这两个词都太虚了，太虚无缥缈的，什么艺术家、科学家， 没有具体的到底要做哪一个领域啊。其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来回忆一下我们童年啊，说一说你长大以后发现自己小时候的哪些想法很幼稚。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人都很幼稚，还没有长大。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给陌生的你听》，来自张思源的一首歌，很好听。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他叫做，我叫孙大能耐，这个想法跟我很像。他说呢，考虑是要上清华还是北大呢，纠结到揪头发的那种，然后现在秃了。 天哪，你纠结了这么多次，还纠结得这么深刻。 想太多，朋友，想太多容易掉头发。 然后每次去理发店去做头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小哥哥就会跟我讲，哎呀，我们店最近又来了好多的男生啊，秃头了。我说，哦，那应该都是那个中年男人吧，人家到这个年纪也正常。他说，不，现在好多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小男孩也都过来都秃头了。我就很想 笑。你说是不是发愁的事太多呀才会这样？ 他说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经常会熬夜呀，就是作息时间不好啊，吃垃圾食品啊，这些都会导致。 这样确实。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 保护自己的头。 对，千万不要就是很突然秃的很突然。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这首可能不太动听，但是我有足够的用心。我说我不会写诗，我只是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卢岩的一生独一。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为非作歹你，他说小时候呢看电视剧，真的以为每个人的一生只会有一个恋人的，就像一个密码只能够开一把锁那种。 小时候还是很单纯。哎，你知道吗，就我小时候啊，真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幻想我会和谁结婚，然后结婚的那一天啊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儿，就是特别有意思。 万万没想到一把年纪了还没有。还是自己一个人。 对，再多幻想几年也挺好。 你说想这么多有什么用呢，莫大人。 天天后爱吃西瓜，他说呢，小时候我以为只有小时候丑，我会越长大越好看的，没想到我更丑了。丑小鸭的故事是骗人的，好气哦。 对，这个下面有一个朋友评论，他叫孙大能耐，他说，对不起，我虽然已经消单气了，但我还是想评论你这条。评论着发现你就是另外的一个我。笑着笑着就哭了。 上去。 对。 好好秦子，这个特别逗啊，这个想法我曾经也想过。他说我们全国有13亿人口嘛，一人给我1块钱，这样我就有13个亿了耶。 哎，我真的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哇，暴富原来这么容易吗？大家每个人给我1块钱就好了，或给我1毛也行啊。 哎，其实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就是这个道理的，就是你让更多的人花少部分的钱给你，但是你积攒到一块就很多了。 嗯， 其实商业就是这样的嘛， 聚沙成塔。 嗯， 杨小健 ING 他说，小的时候呢天天盼着长大，现在长大了却再也回不去了。 嗯，还真是这样，如果能有这个倒退键就好了，我真的想让我自己回到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哪怕没有现在的一切，但是能把青春还给我就好了。 我想回到就是上大学的那个时候，小学高中还是算了，我真的不想上课了。我觉得大学的时光还是蛮自在的。对对对，大学还是 OK 的。我想再重新来一遍大学，真的挺怀念的。 下一首歌来自张小九的《余香》。阿莲他说呢，小时候觉得穿西装革履的都是社会精英，长大了才发现大部分都是跑销售的，而真正厉害的人不需要这些东西来装裱自己，有恃无恐。还真是这样，以前觉得穿西装的都是精英人士。 嗯，不剪到85斤不改名字，他说小的时候呢以为裙子只能是夏天穿，冬天呢就必须把自己裹得像一个粽子，也会以为只要自己善良，对待一个人的时候呢全心全意的去对待，就会被对方同样的对待。可是呢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原来冬天呢也能穿裙子，善良的人呢也会被丢弃的。 嗯，还真的是这样，不过我觉得好想抱抱你啊，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只要你善良就会有好报，但实际上不全是这样，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个善良的人。会煎蛋的麻花君他说呢，小时候以为长大了就自然而然的有男朋友了，然后顺利的结婚生娃，我想太多了。 你以为男朋友都是国家分配的？上完学就有了。 麻花君要加油啊。 大脸猫他说呢，我小的时候以为一男一女只要亲亲嘴拉拉小手就会生小孩。 哦，那太可怕了，不能随便拉女孩子了。 还有的人会以为说男生跟女生睡一张床上就会有小孩，这都是我们的这个性教育课做得不够彻底呀、啊哦、普及得不够到位呀、啊、 嗯。 Bingo 他说呢，嗯，小时候觉得吧自己是个神仙，你们啊都是凡人。哎，你知道吗玄涛，我真有过那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其实所有的镜头和焦点都在对着我，其他人都是这个 NPC 都在围绕着我生活。 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这个造物主呢只造了我自己一个有灵性的一个生物，然后呢其他人存在只是为了来配合我的生活。 会有这种感觉。 对，真有意思。 尘埃淡落，别将你眼眸弄酸，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脸沧桑，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快将尘埃淡落，别将你眼眸弄脏，或许把谈笑中你早已淡忘，而我在颠沛中已饱经一脸沧桑，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思念需要时间。 下一首歌来自于罗艺诗的一首很温情的歌，叫做《小黄鸭》。 小黄鸭，小妖长不大，说得好心酸呀。他说以为朋友会是一辈子的，结果呀，走着走着就散了。 我小的时候呢，以为朋友是那种应该是很好的人在一起才能成为朋友，但是我上了初中吧，应该是初中，我才知道哦，原来朋友之间也会吵架，也会有嫉妒啊，勾心斗角。那个时候真的我有点三观，有点毁三观了，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朋友难道不是应该很信任、玩得很好的人吗？就那个时候吧，我重新审视了一下这个世界，然后人性，我就想了很多，我真的是想了很多。我从那之前，我一直觉得大家都是善良的，是好人的，没有这么多可怕的让人烦的事情。我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别人也是有什么想法的，原来这个世界也不是那么像自己以为的那么美好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好像是忘了是某一天了，和我室友聊天的时候我才有过这样的就是突然开窍的感觉，就是知道了原来人类都是自私的，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表面上的那么客气的那个样子。 所以啊，这就是成长，就到一定阶段的话，我们可能自己就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就不用别人来点拨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自己就能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和应付了。 对，这就是人生的成长。河豚小女她说呢，以前一直认为爸爸妈妈不会老的，然后有一天呢，在帮爸妈洗脚的时候，发现岁月给了他们不可磨灭的痕迹，直到现在听到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是会不由得感伤。 啊，帮爸妈洗脚，这是很多学校布置的那个课余的一个作业，是吧？回家帮爸妈洗脚，然后写一篇作文，说一说感想。 结果爸妈有脚气，你晕倒了， 断 片了。 说实话，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但是我应该不会刻意的去帮我爸妈洗脚，就是这种事情我好像有点做不来，就感觉肉麻麻的，我宁愿就是 孝顺吧， 宁愿就是平时可能多关心一下呀，给他买点好吃的好用的，就这样子来表达我的孝心。 就是孝敬嘛，其实不是那一些仪式感的事儿，而是心占更大部分的。我觉得就是内心中是不是尊敬他，是不是替他着想。 对，其实是散布在每一个时间的小缝隙里面，需要你时刻的去关心，去询问的，是吧？不是说某一件事情做好了拍个照，你看我孝顺了。 谁守护吗？ 上你都不说话，只好再矜持一下。 下一首歌来自周柏豪的《你还怕大雨吗》。 哎，这首歌我最近很喜欢听，尤其我觉得像下雨天的时候啊，你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面不开灯听这首歌会更有感觉，就会想起来之前跟自己在一块的那个人还好吗，然后下雨的时候他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忘带伞啊，又或者是怕大雨啊什么的，就很细腻的小心思。 就是很应景的一首歌嘛，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配着窗外的雨声，还有我们的电台啊。孙博文，他说小时候想着不能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成为一个留守儿童。长大后发现我想多了，我连媳妇儿都没有，哪来的孩子？ 是想有点多，对，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你的这个媳妇儿应该从哪找？ 不过其实说到留守儿童这个话题确实应该多聊一些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城市化建设嘛，很多农村的人可能都要去大城市奋斗，但是免不了的老人和孩子就要留在家乡嘛，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呢。 嗯，不过好在这些年国家好像慢慢的人才回流了，就是尽量的让这些这个有才能的啊劳动力啊回流到自己的小县城啊小城镇去建设自己的家乡还会好一些。不过确实是这个是这个时代，对吧？我们赶上这个时代了，遇上这样的一个世纪性的问题，所以真的都是考验 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 对，这手机有毒，他说呢，小的时候大人们总会问这个和那个你选哪个呢，后来长大了以后呢，我才知道小孩子才做选择，而长大后的我当然全部都要。 够霸道的，我怎么觉得你没长大呢，还是个孩子。 其实这个全部都要看你的底气还有你的能力了，有的时候你的能力到哪儿，你是可以全部都要的，不用选择。 其实突然想起韩寒一句话，就是可能是他的这个变种嘛，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的，我们大人只看利弊，可能就是长大之后会有这样的无奈吧。真的是不是一个选择题那么简单。严少元，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虽然很短但是很有共鸣，他说小时候觉得长大了就自由了， 就还是那句话，对，就好像法律的一个解释，法律其实你看法律限制了很多，但它其实恰恰就是用这种束缚来给予了一定的自由，就是你如果没有任何的束缚和限制，其实那是不自由的，自由是相对的。 对，我觉得这个说到法律就有点太深刻了。其实我对这个自由的理解可能就是说，小时候觉得你长大之后就可以做一些就妈妈不让你做的事了，就可以去更远的地方，但有时候发现好像社会给你的枷锁和束缚比小时候还要多，比爸妈的时候还要多，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还是无能为力的，是吧？ 这就是到什么样的年龄就承担什么样该承担的责任，是这个责任对，肩上的担子的轻重是跟着这个年龄成正比的。 别再怕大雨吧，你忘了吗，我们那几年说的话，说不管怎样要幸福啊，别再怕大雨吧，你忘了吗，我们那几年说的话，说不管怎样都要幸福啊。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青睐翻唱的啊，这首歌叫做好想你，也是去年很火的一首算是流行口水歌曲嘛，四叶草那个。 嗯，余错他说呢，小时候觉得父母离婚的话，我就是全世界最惨最可怜的小孩了，甚至在他俩吵架特别凶的时候，我就一把的夺过结婚证撕成两半，结果的被胖揍了一顿。现在长大了，爸妈的感情反而越来越好了，有时候老妈会抱怨老爸的小毛病，我还会在旁边调侃着煽风点火，说过不下去就离吧，每次都被他们俩怼得哑口无言，但我超幸福的，真的。 嗯，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样就是爸妈虽然吵得再凶，但是一说要离婚的话，两个人又站在了同一战线，然后一起打你了。 这是自己没有那种爱情故事来秀一下老爸老妈的恩爱。 嗯，对。 陈姑娘家的椰子树她说呢，小的时候觉得等到长大了就是大人了，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去到很远的地方做一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直到长大后呢才发现啊，一切都是泡影，就不像小的时候想的那样。严珊珊她说呢，长大了就好了，现在啊觉得长大真的不好，越长大责任越大，心里想法越多，真的想回到初中重新开始。对，这个朋友说，萱草，我给你评论过好多次了，一次没有中过就翻牌，啊，今天最后一条留言来念一下你的了。 嗯，对，终于念到你的故事。其实我之前看过一段关于中年人的话吧，其实中年人也算长大了嘛，就是每天早晨一觉醒来的时候，一想哇，上有老人，下有小孩，而且，你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可能你不只是你一个人了，你还有一个团队啊，或者一个公司的人都在指着你来生活，所以你不能停，不能够停下来，一定要挺身而出，一直站在那儿，一直向前走。我觉得这就是长大之后最大的悲凉的地方吧，是吧？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愿意起床，就不愿意睁眼，我不要，我不管，我没有醒，我还可以继续睡， 我要麻醉自己， 对对对，不要面对这一切。 对啊，今天也是聊了一个很深刻的话题啊，其实说起来简单，想想还挺心酸的一件事，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可能都会很有共鸣的。 嗯， 小时候那些幼稚的想法，你现在有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了，其实真的说，我跟莫大人我们两个人来分享经历的话，可能要聊上好几天几夜吧，对吧？今天我们节目中分享的呢，也只是很少数朋友的留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可以聊的东西，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结束后私底下在微博啊或者微信那边留言给我们。 嗯，对。然后呢，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微博里发布的，你们一定要关注我们。 嗯， 这样呢我们每次发布消息你都可以参与进来。 嗯，好的，那我们这周的酷我音乐调频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吧，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 嗯，拜拜。 好想你，好想你，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